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4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环球度假区启动内部压力测试，疫情常态化管理纳入园区日常管理流程；中央宣传部、财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实施全国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商务部表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启动了内部压力测试，目前疫情常态化管理已经纳入了园区日常管理流程。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此次开启的内部压力测试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及两家度假酒店。在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筑牢安全屏障。 游客在抵达北京环球度假区以后，将第一时间接受体温监测。那么在我身后的这处大型的体温筛查点是采取了全自动和无停留措施，双向都可以通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人心枢纽。那么游客在进入园区前呢，将在这里第一次完成健康宝的查验工作和安检。 此次参加内部压力测试的所有人员都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在指定日期内参与内部压力测试。同时，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开展了工作人员安全培训，切实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对可能存在人员聚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进行引导。 这里是北京环球影城七大核心景区的一个主入口，在疫情期间，园区是鼓励大家通过官方的 APP 和微信的小程序提前要预约一个入园的时间，那么成功以后大家会获得这样一个二维码，请大家在这个区域提前拿出来有序排队入园。进入园区以后，无论是餐厅、商店、表演或者是提升设施，只要是室内的场所，我们在入场前一定要完成一个重要的环节。 Hello, 您好，麻烦您手机扫一下健康宝。好，麻烦您手部消杀毒，谢谢。 是的，因为我们的手会接触到很多公共的资源，有可能是提升设施的握杆，也有可能是商品，也有可能是一些公共的餐具，所以在园区内随处可见设置了这样的手消的设施，请您及时手消。 据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密切关注疫情防控动态，及时根据疫情状况及内部压力测试的需要合理调整安排。 确保每一位游客健康和安全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我们在园区内各个层面确保落实政府对于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今年8月23号到8月29号是第31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今天上午9点，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北京市节能宣传周线上启动仪式，开启云上节能宣传周。除了线上内容，本次节能宣传周还将推出一批特色活动，包括发出减速倡议、发出反食品浪费倡议、开展 LED 灯家庭推广试点活动、开展小旧家电回收日活动以及开展绿色创建交流研讨活动。国内方面，中央宣传部、财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全国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原则，重点对县级以下含县级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集中整修，从根本上改善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体面貌，大力提升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功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今天表示，要加快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步伐，包括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 中国和海合会以及和以色列、挪威的自贸协定谈判，正在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方面的工作。他表示，自贸协定扩大了我国同自由贸易伙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对于稳定我国的外贸外资基本盘作用是非常显著的。2012年，自由贸易协定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只有 12.3%， 2020年，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接近 35%。 去年，疫情对全球的对外贸易影响很大，但我国同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 3.2%， 和非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关系增长 0.8%。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超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近日，市民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修建京唐城际铁路，通州区高新庄路被占用，为方便周边居民的出行，相关部门将这条路改移到了原路的南侧，但是新路修到一半没了动静，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目前这条改移的道路路况很差，周边居民出行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你好，百言。 超峰你好。 这条路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现在连接通州区宋庄镇高新庄村和城市主干道这个通济路的呢，是一条土路，长度呢大概900米左右，这也是这个高新庄村、高新庄工业园区以及周边村子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那么这段路靠西的500米路况非常差。那么在8月22号的时候呢，我也是在现场看到哈，这段路上呢有大小泥坑不下15个，泥坑里边全都是水。那么汽车压过这个淤泥啊，留下清晰的这个痕迹。那么我在探访时呢是晴天，每当汽车驶过不是泥坑的位置，都是灰尘四起，呛得人喘不过气。那么另外根据我粗略计算呢，这段路上啊至少有5个雨水井是没有井盖的，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市民告诉我说呢，这段路啊曾经可不是这样的，在2020年年初呢，由于京唐城际铁路工程要占用原高新庄路，就临近原址将这条路向南迁移改建。那么现在的土路啊，其实就是高新庄路改移道路的一部分。那么在2020年5到6月份呢，有关部门开始对这条路啊进行这个硬化，但是呢，这条路修建到一半就没有进展了，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之后呢，道路后续管理啊也并不到位。超峰， 那为什么路修一半就不修了呢？问题能解决吗？ 那么根据我向这个北京市交通委通州公路分局了解呢，高新庄路以及这个改移道路啊为宋庄镇负责。那么于是我呢也是致电宋庄镇政府拆迁办，了解这个高新庄路改移道路建设情况。那么工作人员解释说呢，之所以道路修到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是因为旁边的这个京唐城际铁路建设时啊，道路不能有这个大型设备施工。那么但是呢，其实我是在现场看到啊，目前原高新庄路位置上的京唐城际铁路的这个桥墩啊已经架设完成了，现场已经没有这个施工了。那么对于高新庄路改移道路后续施工时间，工作人员表示呢，在9月1号之后呢就可以施工了。那么另外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呢，在施工之前啊，针对我反映的这条道路上井盖缺失等安全隐患以及这个路况差的问题，他们会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啊，道路出行关系民生，希望这个相关部门呢改善高新庄路改移道路的这个现状，加强管理，并加快推进这条道路的建设，让周边居民出行呢不再艰难。那么事件的后续进展啊，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超峰。 好的，谢谢百银的介绍，再见。 再见。 最后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是45，空气质量优。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乐享下午茶。